时候，你的手冷吗？在松开以后，你笑容越温柔，中我心事越重。雪花片片落下，在北京的边缘。心后也一直记，心只因在那迷无际，只为你的眼光无法依赖，人生有去处才有归途，难道是非呀，唯有你曾与我美好的片段，像三世一样在脑海很长，去你家的路很顺畅，不惧理想，而天空纷纷飘荡又飞扬，你远到看不见，也近到没有差。 界。 吹的风带走故事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 啊，老孙转身山河裂开，是否飞出孤独的天才，没有焦灼的星星，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钟埋客观，请看我大脑听过心里听锣鼓，今天起夜听家有声音啊， 我是齐天大圣，大声大声大声大声，我是齐天大圣，大声大声大声大声。 你们会唱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你撒亮金箍棒的蛇马。 茫茫老道前程悠悠，这股寸寸痛的痴心不是头，难否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送沉默的烟火熏出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饭，做了废话就留了收工，有些苦衷没人能懂，原来英雄也走走线，白晶晶的笑容染红夜空，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悟空这个伟大绝不的野心家，这是谎话算是的天下，巨大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 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声大声，我是齐天大圣，大声大声大声大声。

去的彩虹般的绚烂没落夜空，是谁曾凝望着远方，当阳光再穿不透乌云，这世界是一片荒凉，沉重无力的心跳我们都太蠢，总是捉不住

人洗澡，表情不理，却莫名喵喵喵叫。不管公狗母狗，全都是公狗。狗儿四处尿尿，卡拉贝太对问候。果敢忠诚的他，跟随主人遛狗。偶尔火山跳到了飞，不变神州。啦啦啦，嘿耶咿呀哦。啦啦啦，嘿耶咿呀哦。巴宝宝。啦啦啦啦，嘿耶咿呀哦。贝喽喽。楼压抑又悲，不管公鸡母鸡全都是母鸡，鸡鸡独立藏头全都微笑起，每天准时早起唤醒大地生机，日出是蛋先有蛋还是先有金娃，不管公鸭母鸭全都是公鸭，荤素同吃不挑食却胆小最邋遢，蹒跚不履跌入祠堂用字天使不求存做嘎嘎嘎嘎嘎嘎嘿耶一呀哦，嘎嘎嘎嘿耶一呀哦，马波波嘎嘎嘎嘎嘿耶一呀哦，贝喽喽贝雷喽呀咿哦贝，嘎嘎嘎嘿耶一呀哦，嘎嘎嘎嘿耶一呀哦，马波波。贝雷楼压一把狗，不管它公猫母猫全都会撒娇，不管它公狗母狗见人汪汪叫，鸡鸭随着那飞的魔仙里拔高，赞美的人无比嘲笑，不管它公鸡母鸡全都是母鸡，不管它公鸭母鸭全都是公鸭，就愿与手，雌雄本来就愿与手，雌雄本来就愿与敢，愿与敢，愿与敢，愿与敢，愿与敢，愿与敢，愿与敢手。单纯的世界也会让人懵懂，置身在其中的我如此不同，梦想里一起追踪有地方似归踪，化作满天星虚化苍穹。 You've been hiding it all for so long, they can't see that's what going on, because what you think of me conflicts what you feel for me, baby it's hard, I know, I've been trying to stay on the low,figure it out on your own. Your feelings are clear, but all your friends in your ear keep saying that I'm no good for you. You're so perfect to me. Nothing's changed the way I feel at all. If I stay down, you'll come around eventually.

John Wayne, Superman, California. I'm a Chris Christopherson, Sunday morning. I'm a mom and